俄罗斯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和巴西的绿色行进网近日载文称颂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文章指出，金正恩元帅继承民族的英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遗业，把朝鲜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和东方的核强国。最高领导者金正恩以非凡的领导能力、坚决的果断、顽强的志气和过人的胆略，不断创造出惊人的事件，是一位举世罕见的伟人。